出，荣耀时刻邀您共同见证。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平凡的世界》本周五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三家人的命运为中心，描绘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的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当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邵泽辉执导的舞台剧《在变老之前远去》本周五登台鼓楼西剧场。这部戏改编自青年诗人马华的真实生活，整部剧以一种残酷的诗意描绘了生命的旅程。北京京剧院昨天宣布，今年是赵艳霞90岁寿辰，从艺85周年，将举办一系列赵派经典剧目展演。4月11号到15号，长安大戏院将演出5部赵派剧目，这些演出将由赵艳霞的女儿赵派青衣张邹艳携手赵派弟子王晶、朱红、吴浩仪、陈章霞等人共同完成。由以色列导演约书亚·索布尔创作并导演，以色列历史上最轰动的舞台剧《犹太城》讲述了二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立陶宛犹太人聚居区发生的动人故事。今年11月这部剧将登台北京。国家图书馆昨天举办观四库超经典活动，读者走进集古厅，近距离地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四库全书。据介绍，上次得见四库全书还是在2008年，国图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是现存4部四库全书当中唯一一部原价原函原书一体保存的珍品。故宫地下文物库房3期工程将于2个月之后正式开工，待2020年上半年完工之后，故宫地库保管文物将扩容到100万件以上。此外，故宫全部文物藏品的保管条件将得到改善。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中有王国维与其父王乃玉的日记和书法作品，以及其故交好友像梁启超、沈曾植、姚芒富等人的书法。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代花笺特展昨天开幕，共展出20组件以宋代压花笺纸为主的展品。展方表示，这次展出的许多装饰纹样都未曾在宋代书画史上被发现或讨论过，压花笺纸背后所代表的艺术史与文化史意义非常值得深入探究。再来关注两本新书，北京出版集团历时7年精心编纂的文学精品《史铁生全集》近日出版，书中既有史铁生广为人知的戊戌笔记等小说散文随笔，也有从未发表的诗歌书信和读书笔记。导演贾樟柯的2008到2016电影首季《假想二》在辞旧迎新之际问世。贾樟柯表示，8年岁月几页薄纸，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文化。这本书记录了他对过去8年电影艺术时光的记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是5级左右，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是5-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总的来看呢，明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天气条件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明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那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生肖文化隐藏着五行、阴阳、历史等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是中国独有的生命符号。五句十二生肖从十二生肖的传说和意象中汲取灵感，十二种动物在六天里经历了金木水火土风六种劫难的考验，以及相互间从彼此较量到寻求共识的锤炼，终于在第七日精诚合作，协力唤醒了沉睡中的神山。舞剧采用现代舞的表现形式，融合了国舞、国乐、国画、国诗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今天演艺群会为您介绍舞剧十二生肖。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嗯， 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请来几位老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叫做五月中国故事十二生肖的啊。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首先欢迎一下本剧这个叫编导啊，我们以及这场这个五月的导演李明嘉李导，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你们好， 欢迎李导啊， 欢迎。 接下来呢，还要欢迎一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物品设计师边文彤边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好，欢迎边老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是个五月啊，当然可能大家在听这个前面我们的片花的时候说，哎，你们说这个是五剧，这到底是五剧还是五月？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先让两位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这次呢，我们东方歌舞团呢打造的这次五月中国故事十二生肖，是一个在一个现在的一个题材上重新的就把十二生肖做有提升的一个演绎。它呢介于舞剧的一种本体的元素在里，但呢它又形成了一个和打击乐在一起合成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表演方式。 就是其中既有这个舞蹈的元素啊，我这个用舞蹈排练成的舞剧的元素，又有这个音乐的元素在 打击乐，对， 在其中。所以整场演出下来的话，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舞剧的形式了， 没错，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各位啊，这是叫五月中国故事十二生肖。 对。 那接下来就是可能大家很好奇了啊，这个题材为什么就转向十二生肖了呢？这个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那我就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五月中国故事十二生肖，把整台这台晚会的这个概念给大家说一下。 好好好。 这是一台呢以中国生肖文化为创作的题材，是以打击乐的演奏和舞蹈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以中国写意的这种画卷为美学体系，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讴歌国人民族气质，展现中华千年礼仪之邦的磅礴气韵与深厚历史文化的精粹为诉求的大型的艺术的一种剧目。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个寻找十二生肖的概念呢，这台晚会也主要是通过这种十二种生肖的动物啊，正是以人一生的这种需求的修炼十二种这种品行。这个也是通过我们整个的这个用时间的概念，也可以说是有天命观、五行学说、天干地支、时间、轮回等一切的这样的一些综合的元素，把这个作为一些我们的串联的方式，和我们剧目当中的一些特定的一些特色的点。 啊， 所以呢，在这次晚会当中，我们在起名字也好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段落上呢，也有很多的特意的这种一种心意在里面。 好，那一会儿我们就详细的聊一聊。接下来先请边老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您是在这次的这个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主要是做了哪些工作，负责哪几个方面啊？ 我是做了这一次五月的演出的舞台美术设计。 嗯。 这个我挺荣幸的，有机会和东方歌舞团一起合作。 嗯。 那这部剧的这个总导演是沈晨导演，我们认识并且合作很多年了，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都是老朋友了。包括和名家导演我们也是认识很久了，以前也有过合作，所以呢就觉得很亲切。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题材，哎，我觉得有意思啊。 嗯， 这一说你就觉得眼前一亮，哎呀，十二生肖， 嗯， 你就会觉得哎，我小的时候就很熟悉的一个题材。 对啊， 但是真的当你动手开始去搞这个剧的创作的时候，觉得太难了。 哦， 因为我们不能在舞台上去做得很卡通。 嗯， 对，是吧？ 嗯， 因为你只要一上手开始做，哎，这第一个做什么呀？这一说 不知道，还以为是儿童剧呢。 对，就是对，所以就是首先你我们不能把它去定位的特别卡通特别童趣，好像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诉求。 嗯， 那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难度，就是像刚才这个名家导演说到的，就是舞蹈和打击乐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 嗯，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参考的。 嗯， 那么我们把这十二生肖如何放置在一个晚上这样的一个短的时间里面，把他们都展现得特别的充分。 嗯， 让所有熟悉生肖文化的中国人觉得不失望。 嗯， 让不太熟悉的外国人会希望，哎，我看完了这个演出之后，我特别希望我要找我自己的这个生肖的对位。 嗯， 然后让他们也能够有兴趣去了解中国的生肖文化。 嗯， 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 哦， 所以其实真正开始去搞创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是非常难。 嗯， 最后我觉得是导演组和所有的这个主创的创作， 嗯， 创作的团队，大家在一起去不停地去想办法，不停地推翻。 嗯， 找到了一个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每一个生肖的性格特点。 每一个生肖的性格特点。那这样，咱就举例来说啊。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咱们让两位主创也都给我们说一说，你们在创作每一个生肖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背后所，比如说的您的舞美设计也好，您的整个的创作设计也好，背后的想法。可能我们的听众啊，当然肯定各种生肖都有啦。那咱就从我们四位的生肖开始聊起。我先问问这个名家导，您是属什么的？ 我呀，我是正刚刚告别我们这2017年这个属相，这个有机。 哦，您属鸡的。 对 啊。那这个咱们就从属鸡这个属相开始说。 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啊 您是如何去展现他的性格，然后咱们肯定是先要总结这个鸡的属性啊，包括您在这个板块想要展现的有哪些啊，跟我们说一说啊。 这个其实呢，我们整台晚会啊，从第一个节目到最后一个节目啊，没有按照所谓我们按这个子鼠丑牛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来排列。 哦， 我们是穿插着用一种我们理解的方式，可以说我们在这里面暗合了一种我们所传达给观众的一种方式，一种顺序来展现的。 嗯， 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用的是牛，牛开场。 哦， 在我们这个边老师的这个舞美和我们整个的创作上当中的结合呀，把这个牛展现的这个淋漓尽致。 嗯， 在表演当中呢，首先我们不想推崇于说非要表现十二种动物，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说不是所谓一说拍十二生肖以为是十二个动物，以为是儿童剧什么的。 嗯， 所以我们要体现的更多是人文的一种东西。 嗯， 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起的名字叫丑牛牧野。 嗯， 它也是表现的是中国勤劳质朴的一个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嗯， 所以呢就是拓荒牛的感觉。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这十二个生肖不是平均的细分的，就是说是有主角的，是吗？ 没错没错。所以到有机呢，就是我们刀二，就是整台晚会的刀二的部分。 嗯， 是这个倒数第二个，就是第11个节目嘛，就这个意思。 嗯嗯嗯， 表现的这个叫有机出尘。 有机出尘， 对 啊，就是早晨的那个晨， 对，早晨的晨、 啊、 所以说每一个的名字都特别有意义 哦。 然后呢他想体现的方式不同，而且有机出尘这个节目呢我们是用了我们团的这个首席的舞蹈演员、 嗯、 啊孟庆阳表现的，是一支独舞、嗯、 哦，金鸡独立嘛， 也可以这样说。当然我们可以在1月11号到12号在国家大剧院7:30可以看到我们的这种现场的演出。 嗯、好，那这样我们请这个卞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有机出尘这个板块当中，您在舞美设计，包括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啊？ 对，比如说一说到这个基因的时候，在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嗯、大家在做案头就说啊，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啊。 嗯嗯。 因为大家说刚才像您说到了，像金鸡独立啊、 嗯、 这个叫什么金鸡破晓、 嗯、 啊，还有什么呀，然后就大家就在这哎鸡飞狗跳，不行不行。就有的时候是诙谐的、嗯、有的时候是这个特正向的，然后就会想到很多的词儿、 嗯、 那我们从哪些里面去抽取一个特别适合这一次演出的，然后把它这个和其他的这些生肖能够放置在一起，还特别的合适。 嗯， 它展现出来的这个说的这个刚才是一个性格特点，还有就是和每一个人自己对位的一个品格的特性。 嗯、 啊，像这个有机出尘的这个节目，就是一开始也是想了很多很多。那么因为它属于倒数第二个，它又是一个独舞，它要很安静啊。它出尘之前那个黎明之前的那种破晓时分的。那种静静的我就是万物都等待着他的那一生、 嗯、 全部都苏醒过来，就那个时候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意境、 嗯、 我觉得在现场看你会有这种感觉。 嗯， 真的是让这个特别优秀的这个舞蹈演员把这一大段的这个导演们的想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嗯、 而且是高于你的想象 哦啊，这给我们又大家留了个悬念啊！你能够想象到的，如果让你去表演有机的话，那你会如何去表现？可以在自己内心里边想象一下，到时候也可以走进剧场以后去看一看我们的艺术家们是如何创作的。那先说一说我们的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在哪里啊？ 我们演出时间就是咱们的1月11号到12号， 嗯嗯， 每天晚上的7:30 哦， 在我们国家大剧院。 嗯， 上演我们的中国故事十二生肖。 好好，刚才说了，其实咱们先岔一下说一下，就是刚才说这些名字取的好像是都特别的 有文学 意义在里边啊，而且据说这些灵感来的也特别有意思，这个让明家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嗯？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创作当中啊，是既痛苦又快乐 啊、哦。 然后就是从每一个起名字开始，到每一个节目的创意和编排， 嗯、 这都是那个沈晨导演， 嗯， 以及我们的文学撰稿孙磊。 嗯， 加上我们包括边老师和我们整个的主创团队在一起，每天日日夜夜的真的是在磨，在钻研，在磨这些东西。 嗯嗯 首先想怎么去表现。 嗯， 同时表现想想着那用什么名字来去结合它。 嗯嗯， 它得反映出这个节目的这种一个命题性的东西。 嗯嗯， 所以呢，我们经常就走到死胡同了，钻到牛角尖了。 嗯， 甚至就是有时候想放弃的感觉 啊， 因为太难了，说实话太难了、嗯、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对十二生肖的理解都不一样。 对对对 对，因为他想希望看的，尤其是他不仅想看到别的生肖，更主要是想看到自己的这个生肖是怎么在舞台当中体现出来的、 嗯、对对对对 啊、而且呢在整台晚会当中，我们当时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把十二个生肖想打造的每一个都是那种特别积极向上、阳光的、 嗯、 那种大的，非常非常美美的、非常漂亮的这种一个单体剧目。 嗯， 但是发现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就违背了整台的起承转合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 就是它一定需要 有 静的、有慢的、有快的、有诙谐的。 嗯 啊，就如同就是我们今年在我们这个马上这现在迎接的这个狗年。 嗯 啊，我们在狗年这个呢，也是今年也是在我们国家大剧院东方歌舞团想隆重推出这个在十二生肖里面这么一个剧目。 哦 啊，我们这个狗年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叫续狗戏风。 续狗戏风， 对， 哇，这名字取的 哪一个戏？ 是一个女， 女字旁加一个喜， 哦， 喜欢的喜， 西风，哦，嬉，嗯，戏的那个感觉， 对，嬉戏，对，戏狗， 戏风，风就是那个大风的风， 对，大风的风。 为什么取？ 哎，对，为什么这个名字呢？ 你走进剧场去看。 哎，边老师，您这个吧， 哎， 对，您得跟我稍透露一下，要不然我这现在充满了好奇。虚狗西风， 我就跟你说一点我的这个特别深，啊，就是特深切的感受 啊， 就是这一段。是我在排练场看的时候，我就流泪的一段。 没 有啊， 哎，就是狗的这一段，我就会很奇怪，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听着那个音乐是很欢快的， 嗯， 你看他们的表演也是特可爱的， 嗯， 因为说您比如说生活当中这个大概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最近的可能是狗， 对对对， 很多家养宠物， 嗯， 有大型的有小型的，然后所有爱狗的这个人士们就可能在一起都聊得特别多的，就你们家， 嗯， 我们家就到处聊哈， 嗯， 哎，这一段你开始看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可爱， 啊， 他们有和人特别亲近的那一面，他们有忠诚的那一面， 嗯， 这个他们你有看到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这个嬉戏的这个嬉， 嗯， 所以你能感觉到他的那个风格， 哦， 可是到那一段演到最后的时候，我是在排练场里我是落泪了， 哦， 他把人生的况味放在了这一段里面， 哦， 一点不夸张，不信1月11号、12号晚上，国家大剧院见。 嗯，还真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十二生肖当中啊，跟大部分就很多普通人，我们说能够接触到的，实体的生物动物的话，狗算是最频繁的。 哎，但是最难写的是哪个动物呢？就因为狗它有一些这个比如忠诚啊，然后特别感人的故事，就我们觉得它是自带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自带流量的， 对，自带流量的流量担当，但哪些动物可能不太好写，就是在它身上不太容易安一些咱们觉得平常特别感动的事情呢。 嗯，在创作过程当中哪一段？ 老鼠呢，其实我们还是真是最早的定位的， 哦， 最早的就是应该是边老师，咱们好像最早让你做的一个我们排练道具好像都提前了有4-5个月， 嗯， 就想要那个东西， 嗯， 要这个所谓它体现的一种就是戏曲的元素， 哦， 一桌二椅的这个概念。 那鼠的名字叫什么？我觉得你们的名字起的都特别有意思。 我们这个鼠叫子鼠闹天。 子鼠闹天， 哦，对， 这些小老鼠，哦， 是应该闹吗？ 这大闹天宫，子鼠闹天，这鼠还是要上天的，这感觉。啊， 这段呢是运用了一些的戏曲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嗯，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用的是5名舞蹈演员。 哦， 那这5名舞蹈演员也是结合我们刚才说的五岳， 哦， 这个是最好的结合的和体现的， 嗯， 因为他们。不仅是在舞蹈当中就是体现出高技术高含量的技术技巧， 嗯， 以及表演， 嗯嗯，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个我们这个京剧的这个四大件， 嗯， 就是这个锣鼓镲，我们所谓的说这个概念上都现场的边打边跳边做， 哦， 这是极其难的，所以我们提前了半年就培养这5名的演员，就是先把打剧乐的练好。 所以它叫五岳嘛，这个岳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刚才咱们聊了很多舞，那在这个老鼠的这个故事上面，其实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体现了很多东西。 哦， 而且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一说老鼠吧，嗯，大家就会， 你要上天呢， 过街老鼠， 我觉得有点皱眉头啊，老鼠， 对对对对对， 就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演出当中能够把这个生肖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它的那个性格特点让它诙谐。让它可爱，就你看完了之后，你觉得，哎，属老鼠挺好的呀，特别可爱， 哦， 但是它又不能是米老鼠。 对对对 对 对对，必须是中国特色 的 老鼠。 它的那个诙谐可爱，一定是这个，因为前面有一个词儿就是中国故事，它时时都是在传达着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元素，中国文化的精神在里面。 嗯， 那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对待它的那种诙谐和可爱，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 嗯， 然后还能够用打击乐的方式能够把它展现的是大概是最纯粹的一段，是吧？就是在表演里面是演员， 嗯， 就是舞蹈演员在演着这个打击乐的这个表演工作， 嗯， 所以他们这个是融合的最好的一段。 哦， 嗯，在演出当中是掌声给的次数最多的一个节目。 嗯， 哦，这个老鼠这一段，他这个是排在第几个？这个节目是，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整个顺序的应该是第四个差不多。 第四个，其实一会儿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感觉他们这个顺序 看似杂乱无章，但是肯定有后面有自己独特的安排和意义。他们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们一会儿聊一聊啊。那接下来咱们就先说一说，就是刚才这个说到这些名字，我看到这个资料当中说，据说你们当时啊给这些十二生肖这个每个节目起到这个名字的灵感，是导演有一次什么过机场安检刚过去，脑子里冒了一个什么叫卯兔邀月，是吗？ 为什么会呢？ 对， 这个我们这个沈晨导演 啊， 我们在我们这个团里面啊，就是可以说内部的、都说叫沈导，沈导 哦，沈导， 哎，沈导也是神、也是神的意思，他姓沈、对，但是我们叫沈导，沈导 有时候经常来一些 神 来之笔啊。 对，因为他真的就是他在创作当中吧，他可以说是。就是甚至可能真的在睡觉做梦，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想起来一醒了之后，马上就抄起电话就会跟我们打电话说起这个事儿，就像刚才您说的卯兔邀月一样，就是他走到这个飞机场的时候，看到或者说一看 哪个地方出了 天空中出现一名轮月的一轮明月的时候，然后看到哎，突然就想起这个月宫的感觉，通过月宫想起这个兔子的感觉，嫦娥那个概念上，所以呢，他就会通过这个。立足这个点慢慢往下放，就是展开出来。说实话，这个每一个节目，刚才您也问到哪个节目最难，其实每个节目都难，真的都最难。就像刚才边教授也说到，我们其实起着名字就有好多的属相啊，它不具备太多的那种所谓特别积极向上的词语， 比如说 对， 猪这个属性就很难。 哎，怎么凭什么就我们这个属我是属猪的、 我说你怎么没有问、因为原来我们也有一个另外的版本的十二生肖，我就曾经问过创作人员、我说哪个生肖最难表达，我说猪，因为他很难用肢体啊，然后对， 是我以我的想象啊，我这边教授，您一会儿给看我想象的是不是有没有超出你们的想，我的想象是 馋 猪呢。猪我觉得可能如果让我表现的，它可能会表现出一种诙谐和平和，然后呢以这样的这个风格来示人。我不知道你们展现的，你们先说说猪是什么主题，叫什么名字啊？ 我算了一下，大帅71年的。 哈哈，帅哥，猪是什么名字啊？ 跟你说一下，这个猪啊叫害猪乐道。 害猪乐道， 对，欢乐的乐， 哦、 道义的道， 自得其乐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 哎， 实际上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到了这种猪的那种概念，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种，真的就是圆满啊，幸福、团圆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概念，其实也就是万家灯火，团聚在一起，相当于就是和和气气，团团圆圆，也讲的是这个概念。 好，那边教授，您在这个在猪的这个创作上，我想看看你给我们弄了什么样子的舞台背景啊？ 是所有观众都像大帅这种心态？ 对，我们就特别想，就是我属猪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对，他这个是舞美设计都特别喜欢的一种观众 啊， 因为他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有期待， 对， 然后特别关注，我觉得特高兴。这一段就是他还是根据音乐，包括这个就是文学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个编导们打算把这一段编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让它具有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啊，我们在这个作为舞台所有的视觉形象都会往这一个方向上去努力工作，挺可爱的 啊， 这个因为他胖嘟嘟嘛，所以最后说他很圆满，所以你这样很高兴吧？然后呢，就是他很祥瑞。 对， 很祥瑞， 把那种什么懒呐、什么这个喜欢吃东西啊， 好吃懒做呀， 这个感觉你完全在这里面是看不到的。 哦， 你会看到，你就觉得很喜人，特讨喜。可能这个在大年夜的时候，他来了啊、他在我们身边的这种陪伴，让我们会觉得格外的温暖。 哦， 有一种守岁的感觉。 好吧，那这样，刚才这个暂时先聊了这么几个属相，相信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在。等着啊，说自己 的 属，自己的属相到底会是出现什么样子的呢？那不着急，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五月中国故事十二生肖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广告，感谢您继续收听。 生肖文化

哎，欢迎您邹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觉得光让我们的两位导演跟舞美设计老师聊啊还不够，我们得让这个演员也亲自来聊一聊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对，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说，这一次的这个五月十二生肖啊，它是把十二生肖的一些这个品质、品格，包括一些气质，通过舞蹈、舞音乐的形式来进行了一个这个打击乐的形式啊，来进行了一个表现。那刚才聊了几个生肖，但是还有几位都没有说到。我们先问问边教授，特别好奇，您是属什么的？ 来，聪明，你来谈一谈你的那一段。 哦，看 来我跟你说，聪明演的那一段真的特别棒。 哦， 聪明，你也一定要好好说一说。 这是曾明，曾老师不是曾了，对你赶紧的替边老师解一解围。看来他不想透露自己的年龄啊。 完美的岔开话题啊，这是。 证明你的是什么生肖？ 其实我在这个五月这个十二生肖里面，我担任的是猴这个角色。 哦， 是猴破相。 你演的是猴？ 对 啊。 因为我以前我演过猴，但是呢，这一次因为也是李明嘉导演，然后呢，包括沈晨导演，然后呢，我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个节目。 嗯。 然后之前我跳的那个呢，和现在这个创作的呢，就是还是有区别的。 哦。 因为它有很多局限性。因为从舞蹈的设计编排啊什么的各方面，所以他需要我就是要有那种就是侦破感，就是这五指山下的一个猴，那种泼猴那种。 哦， 就是一点那种驯服的没那种感觉。 野猴。 对，其实猴他以前孙悟空大家应该知道，他以前都是他是有那种野性在里面的，七情六欲他都是有的。是因为他经过了这九九八十一难呢，完了以后磨练他了以后，他慢慢的他的那种野性啊什么样，他就被驯服了。所以最后他成为佛。然后他领悟到他这些他的之前的那些就是做的一些的对佛不利的呀，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一些领悟。然后呢通过这个九九八十一难，他领悟到的这个就是像我们人一样的领悟到人生的道理，人生的一些感触。所以呢他最后就是到最后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最后真正的美猴王出来了，然后敲完鼓美猴王出来，然后大话西游的这个音乐，这个因为这个音乐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话西游里 面一个梗嘛。 对，所以呢当时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想了很多的就是亮点，最后就是说我跳完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就是我的之前我表现的是一直就是没有驯服的，最后敲完鼓以后我顿悟，想到我的人生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罪过，然后领悟到，然后静下心来沉思反省自己的这种思维，然后呢最后美猴王出来了。 哦， 然后他成为佛的这种。 对，那其实因为每个就是这个五月啊，中国生肖它的名字都特别的美，我特别想知道猴的名字叫什么，就是猴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猴的名字我们起叫申猴破晓。 申猴破晓。 对， 那不是金鸡已经在早晨了吗？ 那个鸡的是有鸡 出尘 、 对，那不都是早晨 破晓？ 有鸡出尘的尘是尘世间的尘，就是那个那个这个申猴破晓呢，讲的更多的就是一种革新。一种就是冲突这种重围吧， 冲突这种束缚， 束缚也好， 束缚和智库啊，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调子，后来啪一下变成了这个随着音乐，然后灯光 变成美猴王的形式， 和一个美猴王出来了，金灿灿的一片，所有的就是祥云啊，然后整个的那个他的那个他整个的这个演员的这个装束啊，全部有一个大的变化， 有点涅槃重生的感觉， 没错，是的， 这个猴啊。那那个我想问一下曾明，你本人真实属相是属什么的？ 其实我属老鼠的。 哦， 本来 这次你要上天的，这个 本来我也是要跳老鼠的。 哦， 之前第一稿的时候原版的时候我是要跳那个 紫薯 老天的。 哦， 后来因为那个可能沈导包括李明嘉导演觉得我更适合猴，所以就把我从紫薯老天里面放到这个申猴破晓里面。 你觉得导演认为你适合跳猴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是因为你平这样，我让明嘉老导演说一说，您觉得选他跳猴是因为他之前跳过猴的这个舞蹈，还是说他平时的性格当中？ 我觉得这个跳过吧是一方面。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个曾明啊是我们团非常优秀的舞蹈员，不是当面夸他，确实实实的这个是他真的是一种担当在这儿。我觉得申猴破晓更负一种担当的责任。那他呢就是这个节目真的也符合他这种一种身份。 那就像我们在做这个有一个节目叫未央隐山， 嗯， 羊的这个节目， 嗯， 我们也是选了很多的演员，最后还是选的我的老同学汪子涵 哦 来助演，帮我们把这个节目提升打造一下， 嗯， 因为他的那种概念和他的那种人物的性格和他心里的那种一种感受吧， 嗯 啊，甚至就是他真的也到达了那个境界，能演这个节目，所以我们这次真的打造这个中国故事十二生肖啊，是完完全全从艺术的这种角度出发， 嗯 啊，根据人演员的这种真的个人的这种一种内在的品质和品格， 嗯， 能真正的能给他能演绎出来， 就是 通过这个 根据每个人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艺术修炼上的一些品格气质， 对， 是最贴合这个属相的， 贴合这个属相， 然后呢让他来进行这个表演， 没错，这样也会更淋漓尽致，也会更形象一些。 哟，没想到曾明老师是这么难以驯服的人。 关键是我觉得可能演猴的演员对他的功力来说大开大合的，可能 要求要 高 一些， 他表现力要很强。虽然现在看起来曾老师是一个还挺温文尔雅， 温文尔雅，还有点内秀啊，不是害羞啊，内秀的感觉。 猴的这个节目整个时长差不多将近九分钟 啊， 他一个人在台上，整个包括所有的演员配合的，他又高难度的技巧，而且我们在这个猴的这个节目当中运用了很多的道具的那种支撑，这道具其实很简单，就是十三根的这个那个白蜡杆棍子， 哦， 要把它给腾空挑起来支撑在空中， 嗯， 所以说他靠一个是演员的配合，再一个是他靠他自己的肢体和能力的支撑， 哦， 所以说他将完成将近差不多八分钟，将近七分多到八分钟的自己个人的单独的表演， 嗯， 在这里头， 其实包括传统戏曲当中，嗯，猴戏也是这就是最 很 抓人眼球的这样一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它的很多的动作要求灵活，难度要高等等的， 对，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啊。那这个边老师在猴戏的设计上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舞美的设计，嗯 啊，我觉得是刚才说到猴，我刚才说就是在这一段的时候，配合所有的这个编导的这个对于节目的一个把控，那么他从视觉形象上有大开 大 合，大 合，嗯，大开大合。 就刚才一下提到那个羊， 嗯啊， 哎呀， 羊， 对，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羊，就当时大家也在说，哎呀，这羊我们做一个什么性格特点，哎。我觉得羊的这一段是特有文人气的， 嗯， 啊，有这种中国文人气的这种儒雅啊， 嗯， 他的这种大隐隐于世，内心是非常的清高，哎， 哦， 哎，就是面上看上去他是非常温和的， 嗯， 但是内心是非常的骄傲的， 啊， 就是不可以有这个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是这样的一种文人气。 哎，对，这当然我这个啊，这 仙气， 对，粗浅的理解一下。我粗浅的理解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平时有没有跟羊接触过，我跟羊有过接触，而且你不要抄着羊吐唾沫，这个是在我家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就是有一个算是个小传，就是小的这个戒律吧，就是你小习俗，你不要抄着羊吐唾沫，就是好像是你要冲羊吐唾沫，它会有一个什么样反应，它是真正的是会有一个生理反应的， 嗯， 那个我不知道说完了以后会有人真的去找一只羊去找人吐唾沫， 你这样说完了之后会阻止所有人对他们有这种不恭敬的行为， 哎，对，所以呢你刚才说到了那个就是内心，你别看我温文尔雅的，就是好像人说像只小绵羊一样的，但是我内心其实还是有一些坚持的， 嗯， 啊，所以没想到你们在羊身上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发掘和提升，是吧？ 对，而且， 嗯， 这一段也是独舞啊， 对， 独舞和，啊，一个打击乐演员在台上，啊，就是整个从这个舞台空间的这种画面啊，还有这个构图， 嗯， 还是挺有文人气的。 哦，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每一段，从我的这个舞美的这个形象的节奏上，也是找一种变化， 嗯， 有的时候可能有疏有密， 嗯， 有的时候满，有的时候会比较的空灵， 嗯， 在这一段的时候觉得还是挺有文人气的， 嗯，刚才说这个羊的这个名字叫什么？ 未央隐山， 未央隐山， 我们所有的前面都是就是 子鼠丑牛、 丑牛、 天干地支， 给它放在前面， 给它放 在 前面、 嗯、对，所以后面跟随的就是我们附加的这么一个词在里， 就是能够展现出这个节目的精神内核、 精神和内涵的东西、 嗯、啊，叫隐，是应该是大隐的隐， 大隐的隐， 隐山啊， 隐山、嗯。 好，那这个问一下赵爽， 我先出去待会儿、啊。 哎，爽，你是属什么的？ 我 猜一猜，我猜一猜， 你可以说一说你最好的闺蜜是属什么。 对，你说我朋友是属什么的啊？ 我这个属相还挺有意思，因为我是这个兔尾巴龙头，啊、就是兔尾巴最后一天。 哦、 再过几个小时就到龙头，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属相都可以介绍介绍。 兔的那一段太美了， 太美了， 是 的、哦，一定要 兔的，就是那个邀月嘛， 邀月， 卯兔邀月， 邀月， 特别美， 那是最鲜美的。 对，邀就是我觉得是从我这一块，你看我都控制不住了呀、 哦， 就是。那一段还真的是很漂亮， 就 是 舞美最漂亮， 演员也挺棒的、嗯、那一段排的也很好啊，就是很浪漫、嗯、啊，很浪漫很唯美，这是对这一段就是在做这一段设计之前对我的一个要求是这样的、 嗯、 啊，那我想这个怎么样让他舞台上充满了这种诗意，因为可能中国人对月亮的这个阴晴圆缺，我们可能有我们特别独特的这种心理的诉求，比如说对于老外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一个正常的天体变化，你们怎么还能写诗、嗯、还能作画，为什么他会觉得不太理解、 嗯、 但是我们因为从小的这种成长的过程，你就会发现我们读的很多的古诗啊，包括有一些散文啊、 嗯、 一些文字，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总是有特别多的一种情感表达、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一段很诗意很浪漫 哦，而且这个也其实真的显示出中外文化的一些差距，比如说我们对于月亮的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对吧，美好的一种形容，但是老外你看一碰到月圆变狼人啊，对吧，对啊，对啊，这是这个月圆之夜你要变身的啊，对吧，这个吸血鬼是最喜欢月亮的等等的啊，这个可能也是中西方嘛， 我们那儿正写诗作画呢， 他们 他们 变狼人了，哎， 因为可能他们更关注是月亮对于什么潮汐之类的这种 影响， 但咱们你看一轮明月 啊， 大帅明天在这个北半南半球，我在北半球看到都是这个 千里共婵娟等等的啊， 对，就一下子这种情感就出来了。 这是兔的啊，这是兔的，那说一说龙吧，嗯。 龙这个概念说实话确实也是很难的，因为你想十二生肖里面十一个生肖是我们能看得到的， 对对对对、 啊、就是能知道它的真形的， 嗯嗯， 对吧，但是龙实际上是一个传说 啊，对， 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的东西、 嗯、 就是说我们只是原来传中国人古人的这种传统给出的这种龙的概念， 嗯 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发现它、 嗯、 龙的精神也好啊、 嗯、 龙的传人也好啊， 嗯嗯，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了整个的晚那个节目晚会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节目 啊，压轴啊、 哦、龙是最后、嗯、 对对 哦、 嗯、这个也就是名字叫这个我们叫这个陈龙归元， 陈龙归元， 归元、 哦、还有点道家的感觉， 对、 啊、 他就是更多的讲了中国人的这种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嗯、 啊，我们一种这种龙的精神在这里头、 嗯、 啊、 嗯、 所以呢就是他也是在压到底的， 哎， 他可能更多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图腾，精神图腾、 嗯、 就是说在精神上面我象征着一种美好、 嗯、 一种伟大，然后一种力量、 嗯、 其实这个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心灵的寄托。 对，如果说狗是我们展现我们的叫凡世生活的话，那龙可能会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境界，对吧， 对 啊，所以其实这个特别逗，我昨天晚上我突然想一个小段子来插一下，就是昨天晚上还跟我女朋友走在路上看到一只狗，她特别喜欢，一直想要只狗，她说你给我买只狗，我马上狗年了你给我买只狗，我说哦，狗年就给你买只狗啊，那龙年呢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是吧，但是这个还开玩笑，所以这个东西可能龙是真的离我们是一种精神的意象的一种感觉啊。那其实刚才说到了还有哪个没有说到呢，我们再说马，如果说到龙的话，龙马精神，说说马吧，马，而且马这个节目好像之前有露过，而且舞台还是在春晚上， 嗯， 是吧， 对对对， 这个节目叫名字叫什么， 五马奔云， 五马奔云、 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可以说是我们这总导演沈导啊，沈晨导演啊， 嗯嗯， 他通过 五马奔云这个节目呢， 嗯， 也立下的这种信心，做成了十二生肖。 嗯， 因为这个也是他这个节目上了春晚， 嗯， 当时呢也是曾明呢跳的就是第一版春晚的时候，也是他在这里面跳的那个有八匹。我们所谓叫头马， 嗯， 啊，八匹骏马， 嗯， 这个也是所谓八骏图上的八匹马， 嗯， 啊，后面配的上百人的这种这个群马， 群马， 啊， 对对对。 但是八匹马是用的是咱们中国呀最棒的男子舞蹈演员，这八个人， 嗯， 其中的一名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东方歌舞团的首席演员 曾明， 啊， 所以聊聊当时的那种感受啊。 那个之前创作这个就是万马奔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八个人嘛，都是全国各地的，然后都是在一线上面的演员， 嗯， 然后呢当时给我们的创作也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因为当时就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呢包括就是说怎么样一个大概的跟我们讲的神导跟我们讲的时候，也是我们也找不到那个头绪的， 嗯， 然后呢当时也没有音乐，我们只是在试动作，然后当时那些动作呢，就是因为它是要通过手来表现，就是说马的那种节奏啊，然后他的那个习俗啊， 哎，给我们展示一下行吗？那个手一般是怎么样？ 这张有视频。 对对对对对，手是怎么样啊？ 我们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哒哒哒哒哒， 哇， 很快， 哇，好帅啊！ 哒哒哒，一秒钟他有好几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当时我们就算我们当时第一版上春晚的时候， 嗯， 也是根本就是跟不上。然后呢，也记不住， 嗯， 因为太烧脑了，就是那个节奏，包括那个动作呀，然后呢，那个快的速度啊， 哦， 我们当时八个人都疯了，就是晚上回去都，嗯，睡觉，躺在床上都在想那个节奏和 脑子里的哒哒哒的， 对，就老是会断片，你知道吗？就是， 哦， 哎，下面是什么？像就所以当时很艰辛，很那个 创作过程很难， 对，包括我们说的， 啊， 因为我们只要有一个人错了。那整体就基本上就跟不上了， 就乱了， 乱了， 对对对， 肯定是乱。所以说我们八个人呢，必须得统一，必须得把这个节奏统一，包括动作呀，包括那种感觉都要统一化。 嗯， 所以他当时我们创作时候排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 哎，那其实当时是应该说是先有了这个马的这段舞蹈节目，才有了后面的十二生肖。对吧？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生肖的概念，只是可能是是为了马年而创作的，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对， 对 啊，为了马年春晚而创作的这样一部，所以这一次也正好把这一段经典的舞蹈加入到了这个十二生肖当中，算是做成了一系列的。那所以这次的演员还是八位啊，就是跟原来的一模一样吗？还是有新的改编？ 这次的演员因为是本来首演的时候是八位多神导的意思是要八位叫重现， 嗯， 但是因为各个方面啊，然后呢现在就是整个这八批的主要演都是我们东方歌舞团的非常棒的演员， 嗯， 担任此重任，然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把春晚的那种状态啊都展现在这个那个五马奔云这个节目里面， 嗯， 都是非常棒，跟春晚我觉得是一个水准。 好， 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动物都有不同的特点， 嗯， 啊，哎，但是咱们刚才大帅也抛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咱们是有一定的顺序的， 嗯， 咱们不是根据十二生肖的顺序， 对， 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样 的 顺序呢？ 你们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按照什么样子的顺序来编排这十二个生肖的出场的顺序呢？第一个出场的是牛， 对， 我们知道了啊， 嗯，牛。 然后呢？ 牛，然后是虎， 虎啊， 对，这个老虎呢，我们这段也是叫银虎啸林 啊啊， 它更多讲的是这种虎的那种霸气， 嗯， 雄风之势， 嗯， 啊，所以而且这一段我们还结合了一些多媒体的东西， 哦， 嗯，这个现场的感觉真是非常棒。 这得让我们这个边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啊，您这是在虎的上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设计啊？ 对，我觉得是十二个这样的节目放在一起， 嗯， 舞台又要非常的丰富， 嗯， 它有它的变化，因为刚才说到了每一个动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这个性格特点， 嗯， 又很多又没有办法说是这段我用这段还都互相用，它又没有办法就很多是共用的， 嗯， 但是你又不能说是我做十二个， 对啊，那 对就很难，然后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呢是有一些材料我们能不能用它的一些材料的一种特质让它能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质感可能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能这么用，下一段我们 在灯光下面能够出现出一种不同的一种倾向、 嗯、 一种味道，哎，我们还可以再那么用一下，然后我们可能在局部的地方有一些变化让它能够大的这个脉络能够传下来、 嗯、 这样你看上去呢哎它又很丰富还能够满足不同的这种剧场的演出，有的时候它可能不一定都是大剧院歌剧厅这么好的这种剧场的条件，它依然能够很饱满 哦、 所以就是难度是肯定有， 嗯， 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这个非常团结的一个创作团队搭在一起、 嗯、 一起去把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决掉，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梳理，就是如何在舞台上去呈现，就最开始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就生肖大家都很熟悉啊，从小就是今年什么年呀、 啊 嗯、明年什么年呀、 啊、 还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盼望着过年，当有一天这些个十二个生肖我们都过了一轮又一轮了，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在舞台上这么一个短的有限的时间里面要都能够充分的表达，把我们这么多年对于这个生肖的这种情感幻化在舞台上、 嗯、 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感恩的、 嗯、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深厚的这样的传统文化、 嗯、 我们就可以去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放入到今天的一个审美的一种风格啊、 嗯，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今天的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观众在剧场当中都跟我们能够有情感上的共鸣， 嗯 啊，其实所以这个整个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梳理、 嗯、 挺有意思的、 哦、 对于我自己来说 哦, 哦，好， 说到虎了、 对对，说说虎了、 嗯、 其实就是还是请这个明大导跟我们说说 顺 序、啊、顺 序、 啊、 顺序顺序、嗯、 首先我们在这个编排这十二生肖的时候啊、 嗯、 首先是打乱这个我们所谓常规的这个子鼠丑牛这个顺序、 嗯、 更多的是想用的是天地山川和日月星辰这一块的这个时间概念呢、 哦、 和以及地理的这种一种指向的形象的东西去把名字贯穿出来， 嗯， 对吧，你比如说卯兔腰月代表是日月星辰的这种东西， 对对、嗯、 啊、 嗯、 包括戌狗那个这个 西风 西风 西风 风也代表 对对对 风和日月嘛， 自然 都有 的、嗯、 对这个天地山川这种概念，就像那个，四蛇会川，你讲的山川的概念。 嗯、哦，蛇是川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为了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四个概念上，用时间的时间线， 嗯， 来划分出来的。 哦。 也就结合我们天干地支整个的这个时间的概念，中国的古老的传统的文化， 嗯， 奠基在这儿。我们运用了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用的是暮春， 嗯， 那有火夏， 嗯， 有金秋， 嗯， 也就我们讲的水冬，用了这个四个部分作为我们的这个整个串场的这个插布、 嗯、 每一个插布呢就是里面就是表用的打击乐， 嗯， 各型各色的打击乐，我们几乎很多就是不是常规看到的一些打击乐， 嗯， 在这个四个部分当中作为插布的演绎出来。 哦、 嗯， 还不是常规看到的打击乐。 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我们讲到未央隐山，就跟老师说那个节目真的是从舞美的感觉，从那种气质啊， 嗯， 真的是让人看完是有感而发。 嗯， 他那个当中其中是一名舞蹈演员，一名打击乐手， 嗯， 在舞台当中两个空间里表现出来的东西。那个打的那个打击乐的那个器乐呀、 嗯， 用的是我们现在所谓叫叫夯。 嗯， 打夯啊， 对，那个夯呢也叫飞碟、手碟， 就是有点像锅一样的一， 像锅盖一样 东西， 一打就嘣嘣嘣嘣嘣，很 它有点外太空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上次我是这个，应该也是东方歌舞团另外一位打夯的一位老师 啊 来过我们节目， 啊、 对、 嗯， 就是他， 他现场试了一下，就有点什么呢？就穿越天际的外太空的感觉，而且那东西非常神奇，外表上看就是一个锅，然后它会有那种不同的凹的那种、 嗯、 这个凹的这种结构， 嗯、 然后你。打上去之后，比如说大帅打，听着就是打破铜烂铁的声音， 嗯、 但是那个老师打出来，你就会觉得 啊、 哦，一下子像在给科幻电影去配乐的那种， 是吗？ 你有机会你就试一试。 哎呀，那我就是去看看。 这个、这个声音啊，只是在于轻重的这个情况下， 嗯、 除了声音那个音色不同， 嗯、 更多的它那个难度打就是它是速度。 对， 就是他那用每个手指啊打出每个位置的声音啊、 嗯、 然后最主要是砰砰砰砰砰砰砰很快的 哦， 这个难度就是在这里头， 明白了， 控制力量控制音色。 对，选的一样乐器和这个阳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样乐器你在现场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气质那么的合适。 嗯、哦，就跟阳这个气质。 对对、嗯，就是它，对它是空灵，就像你刚才说外太空的，就是它是一种空灵和一种放下啊、就是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哦，所有的那么多打击乐器啊，这样真的是特别合适，它的气质特吻合。 哦，那你们是先有了这乐器。